学，大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四面最后一行，从最后一句看起。汝当于此，正见不动，悟佛堕在断肠间中，于诸福田欢喜敬仰，是故汝等亦得人天尊敬供养。这是这一段这一个大段最后的一小段，世尊总结劝勉我们劝勉我们，龙王是我们大家的代表如当于此，我们对于这一桩事情要做到正见不动这个正见，正确的见解，决定不可以为邪思邪见所动摇尤其不可以再堕在断肠间中这个断肠间是古印度一种错误的看法断见所谓是人死如灯灭死了一切都没有了，不相信有来世，不相信有报应，这个是决定错误的见解。常见呢，人死了，过了20年之后又投人胎了，又是一条好汉了，这个也是错误的。那么这两种见解，广泛的在世间，像我这次在这个香港。这个亚师访问的时候曾经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谚语里面所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哪个不为自己，他为自己应该是正当的，我当时就给他说明这句话是错误的，这句话不是正见误导了许许多多的众生。什么是正见？人应当为社会，应当为众生这个是真知正见不要为自己你像我们新加坡这一边过去有一位大财主陈嘉庚这南洋大家都知道他他白手起家了发了大财可是自己的生活非常节俭这个年纪老了时候就检查身体营养不良钱到哪里去呢？全做社会慈善事业这个新加坡南洋大学就他办的在国内自己的家乡到处兴办学校提倡教育帮助一些苦难的人他自己有钱并不享受坐飞机的时候他儿子坐头等舱他自己坐经济舱下了飞机跟他儿子讲我们同时到达后面花那么多冤枉钱呢并不是你花那么多钱你比我早到我们同时到吗 这老人不一样啊！啊，那个儿子听说有一次被这个强盗绑票，强盗提出条件，要多少赎金，他通知强盗，他说：“你把我儿子杀掉好了，我一分钱不会给他，我的钱全部拿来做公益慈善事业，绝不给后代。”那个强盗接到通知，把他儿子放掉了。真正做社会慈善福利事业，念念为人想啊，为社会想，没有为自己啊。所以今天在南阳提到陈老先生，哪一个不尊敬啊？这个叫政治正见。释迦牟尼佛，那是王子出身的，他可以享一点富裕的生活，他为什么不享受？为什么天天呢要出去托钵呢？要树下一宿呢？告诉我们。万缘放下了，我生在这个世间呢，为众生的，为社会的，不是为自己的，所以他没有业障。诸位要晓得，为自己就有业障，为众生哪来的业障？我们今天讲消业障，把业障彻底消除，这一个念头转过来就消了。所以人不为己，这个是决定错误的观念。菩萨行里面，你看释迦牟尼佛讲六个要领，第一个布施。布施什么意思？用现代的话来说，为众生服务，为社会服务，这就叫布施了。持戒是什么意思呢？受法。遵守佛菩萨的教法。遵守国家的宪法。遵守地方上一切的规章。除这个之外，有不成文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我们都应当遵守啊。这个叫持戒呀。佛菩萨每一句话里面含义都无限的深广啊，所以我们要常常啊心。住在正见，正知正见，不会为社会种种不善的风气所动摇。凡是心行不定，容易被动摇的，没有别的，贪图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享受，他才会动摇啊。如果把这些念头放下了，他怎么会动摇呢？宇宙人生的真相是因缘果报的一个现象。佛在一切经里面都是这个说法。世间法、出世间法没有例外的，说穿了就是因果的转变，所以它不是常见，也不是断见， 因果的循环，因果的相续，这个是事出世间虚空世界一切众生的真相，我们要明了啊！明了之后啊，这就底下说了：“于诸佛田欢喜敬仰。”敬是尊敬，仰是供养。种种佛田呢？佛田田是比喻。这个田地能够生长五谷杂粮。说这个田呢，能够生福，就叫做福田。所以福田在佛经里面通常讲有四种。第一种净田，所谓是敬人者，人恒敬之啊。我们对别人尊敬，别人对我们就尊敬了。今天主要的代表是三宝，我们对三宝恭敬啊。但是要晓得，必须把对三宝的恭敬用在一切众生身上。我对佛如何恭敬，我对于一切众生呢，同样的恭敬，这就对了。你这个做法呢，这叫普贤行。普贤行跟一般菩萨行不相同的地方，普贤行是用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没有高下，看佛跟众生是一律平等，一味恭敬，得的果报不可思议啊！这叫敬天呐。第二种叫恩天，恩天是以父母为代表。父母是我们最大的恩人呐，知恩报恩呐。将报答父母知恩的这个心行用在一切众生分上，佛门的同修，不管你是修哪一个宗哪一个法门，天天念回向偈，回向偈里面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我们有没有报恩这个心？心尚且没有，哪有报恩的行为？我们用什么报恩呢？用善心、善愿、善行。一生努力修善，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我们用这个行为报答亲恩呢？报答老师之恩呢？报答一切众生提供我们一切生活条件之恩，这是恩天呐。第三种悲天，这是世间一切苦难众生 我们要尽心尽力地帮助他们啊。帮助他们脱离贫困，这个里面需要物资的帮助，更重要的需要教学的帮助。诸位要知道，物资的帮助是帮助一时，解决他眼前的痛苦。中国古人说得很好，济难不济贫啊，他眼前有灾难，我们要救济他，贫穷没有办法救啊，贫穷要救的话，那是他一生的事情啊。啊，可是贫穷怎么帮忙呢？教育他，教他，啊，教他有技术能力，他自己可以独立谋生。所以办学校是济贫唯一的方法。帮助他破迷开悟啊，他觉悟了啊，他就能过到圆满幸福的生活。啊，所以古圣先贤，无论中国外国，没有不重视教育的。教育里面最重要的德行的教育，你看孔老夫子教学四个科目，第一个是德行，德行教育是教你做人之道，你明了人与人的关系，你懂得怎样做人。在这个夜莺国报里面，你会逐步逐步向上升呢，你不会堕落。教你做好人，教你做善人，教你做贤人，教你做圣人，这是教育。其次言语，正所谓是口为祸福之门，教你知道说话的分寸。这个在中国古时候七岁上学就开始教了，在家庭，在群众当中，你知道长幼，你知道辈分，对什么样的人该说什么样的话，从小孩时候就教起。所谓是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懂礼呀，这是古时候说中国人礼仪之邦。礼从什么时候学的？从小学开始教的。言语行为一定要懂礼，第三呢，才谈正事，这个正事就是今天讲的技术、能力，训练这些。我们今天讲的职业教育、科技教育，属于这一类的。你学会了，将来在这个 社会上你有谋生的技能，你有发展的条件，教你这个，最后才谈到艺术，文学，那是你已经物质生活富裕了，在提高精神生活的享受，这是中国古老教学四个层次，不能颠倒的。所以现在教育没有了，前面两条没有了，现在只剩下后头两条，所以社会呀发生问题了。前面两条是根本呐，后面两条是枝叶花果，今天根本没有了。所以社会看起来很好看，那是什么东西呢？花瓶里插的花。没有根，所以看起来好看，但是整个社会啊动摇，整个社会啊混乱，人人担心世界末日，这是舍弃古圣先贤的教学，不知道古圣先贤教学是真正的福田啊。那么将来的去向怎么样呢？还是要走老路。谁能够走古圣先贤的老路，谁将来是世界的领导人，是这个世间真正的救护者。凡是新奇的这些把戏啊，不可靠啊！没有通过试验呢，古人这个老路子几千年试验过的，通过试验的。今天你创新一个方法，没有通过试验的，不能证明你这个方法到底正不正确啊。所以我们首先要真正认识福田，我们才晓得怎样去种福，欢欢喜喜尊敬福田，在这个里面广修供养，佛经里面关于这些事情说的太多太多了。世尊在本经下面一段是最精彩的，把这些话呢具体落实了，教给我们昼夜常念思维观察善法，这一句跟先教的教义完全相同。先教我们一般也称它做拜火教，火象征光明，象征智慧，他们的中心教义就是讲求心善，念头善，行为善，跟我们世尊在这里讲的完全相应啊。我们先叫哪一天到我们讲堂来讲经啊？我们把这一段写出来赠送给他们，跟他们的教义完全相同。我们能够这样做，就能得到人天尊敬供养。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